好啊，我们接下来上这个29到31条啊。那刚刚呢，在28条他所说的这个损伤精液的这个过程，他有写说啊，大旱之后复下之，对不对？那大旱之后复下之，我说这不一定是物质，因为正确的治疗流程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处理方法。可是29条呢，它是大夏之后复发汗，那这样就是一个相当可能是物质的情况了，因为我们感冒都是从表面到里面嘛，对不对？那通常他这个状况可能是下了之后发现没好，然后才发现自己错了，然后才又再发汗。那这样的过程呢，当然就会让病人的损伤变得很大，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就是中药啊，就是尤其伤寒的方子，我觉得很多方都是有病治病啊，有病则病受之，那无病呢则人受之啊。所以就是如果是在物质的过程里面，人体受的损伤一定是比较大的。那他就说，当你呢又用了下法又用了汗法，那身体呢不但有这个精液的损伤，而且你的身体经过这种莫名其妙的搬运的过程，就是本来不应该打这里的打这里又打那里，把身体搞得乱七八糟，那这样子这个人一定会不但是精液受损，而且他的元气也会受损。那精液跟元气都受损了之后呢，他说其人必震寒，就这个人呢一定会虚冷到要觉得要发抖的感觉，然后呢脉为细啊，他的脉呢会觉得哇好虚哦，细细的都快拔不出来了。他说所以然者，内外俱虚故也，就是之所以会变得这么差啊，是因为呢他的里外都已经被你弄虚了。因为如果你是不适当的下的话，那你的肠胃啊什么都会被打得很虚，对不对？然后再发汗的话，你表面的元气又会虚一次，所以这样的情况，这人能量太不够了，所以他的脉就会很细啊，很弱。那这一条到底要怎么医疗他呢？其实张仲景不给方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很难说一定要给什么方，因为这个状况你用方的可能性的幅度还蛮大的。同学记不记得啊？在太阳上篇的那个倒数第几条的地方啊，有一个我们先用甘草干姜汤复其阳，再用芍药甘草汤复其阴的这个状况，就当他的阴阳都弄得很虚的时候，那张仲景当时提出来我们要先救阳再救阴的这个原则，对不对？就是之所以金方派到后来会变成火神派，就是这个先救阳的原则是一直存在的。可是呢，你想想看，像甘草干姜汤这么温和的方，他就说你要喝下去以后过了12个钟头人才会慢慢暖回来，对不对？也就是阴阳两虚的人，你要救阳你也不能够一下用太猛的阳药，因为如果你用的太猛了，他的阴一下子被你烧干了，这人就毁掉了。所以像这一条，当很多读《伤寒论》的人啊，会想当然的连接到后面有一条，因为很像，就后面有一条是那个芍药甘草附子汤啊，它是说发了汗之后，这个人还没好，然后很怕冷，他就说这是因为这个人太虚了，所以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当然，芍药甘草附子汤的好处就是它又有芍药又有附子。所以芍药也能养阴，附子也能恢复阳气，对不对？可是历代医家在处理这条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来说，在阴阳两虚的时候，芍药甘草附子汤都还有可能太猛，所以说不定要有更温和的调理方式存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真的出现了啊，要用什么方的话，可能大家要有一个考量。就是因为我觉得等到伤寒论上下去哦，大概我们会养成一些很奇怪的惯性，比如说手脚冰冷怕冷啊，四逆汤就下去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连芍药甘草附子汤这种方都有人觉得它太猛的话，那四逆汤就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了啊。所以实际上它转成什么症我们再观察，但是至少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要晓得它不一定说是绝对什么方法是最正确的，你要看那个病人的状况，就他的手脚到底有多冰，他是渴不渴，或者是有没有身体僵硬啊、抽筋的现象，那时候再来想一想要用什么方子啊。那这个中医古时候这个汉朝张仲景很头大的这个下法这件事情，到今天的话，其实退烧针也好啊，这个打点滴也好，都会有同样的效果，就是让邪气，让身体的阳气忽然冷掉，让邪气内陷。所以如果你遇到的感冒症状是这个人呢，他感冒之后就先吃什么福茂定普拿疼啊，或者先去看了西医，打个点滴退个烧，然后再跟你讲说我还是很难过，你有没有办法，然后你又非常犯贱的要收那个烂摊子，然后帮他发汗啊怎么样啊，那然后之后就可能出现这个状况。那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要收这个最后的摊子就还蛮考验医术的啊，所以要跟同学讲一下，就这个状况看起来其实是一个这个症状并不复杂，问题是要处理它的时候是蛮考功力的啊，所以这点先跟同学说一下。那接下来呢，三十跟三十一两条啊，它同样是在讲人体的营卫，这个营卫啊，这个两种气的这个互动关系，而这两条可以说是在临床上因为蛮少见到的，所以如果要学方让你常常可以用，显得你很有功力，那这两个方其实都是会用到的，但是没有那么常用的方。可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学起来会让同学比较没有成就感，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读这两个方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会给我一种很大的快感，因为呢它会让你看到说张仲景的医学可以有那么细，就是他的医学可以在营卫之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区微细节的变化，他可以写到这么仔细，所以这两个方剂的这个方证啊，在学习上面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读起来会有一点难过，那我们还是把它好好的看一看。那三十条也是一个不太适当的治疗作为开头，就是先用了下法再用了汉法，然后呢这个人就发生一个状况，这个人什么状况呢，就他白天呢哇觉得很烦，那烦之外还有燥，就是你那烦躁不得眠，你就会想象说哎呀你是病人呐，要躺一躺多休息，对不对，但是你就在床上翻来翻去说哇躺得好难过这样子，就是烦躁不得眠不一定要不是这个不得眠不一定是睡不睡着的问题，就他躺在那边躺得非常的不安稳，而且心情也是非常烦乱的。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也下过了也发过汗了，理论上这个感冒也打得差不多了，那他为什么在床上会滚来滚去这么难过呢？然后同学在这里可要小心不要看到烦躁就觉得是大青龙汤症白虎汤症这差太多了那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就是呢到了晚上天黑以后就开始躺得比较平了，然后等到第二天太阳公公出来了继续烦躁给你看就是有这种很明显的这个昼夜的差别。那然后呢他的脉证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不口渴不呕吐又没有表证。那我们说过张仲景的书常常口渴是在标示往阳明去思考的可能性，因为阳明病无论是白虎汤症或者是这个承气汤症，人都会很干渴的，对不对？那他不渴，所以呢你就要知道他这个烦躁很可能不是属于阳明的。就同学这些条文内容其实都是很实用的，平常我在帮人看病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条件一个一个排除一个一个扣掉，才能找到他到底是什么病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烦躁，对不对，他不口不呕无表症，那你还没有等到晚上你就先开药了，对不对？所以他要让你在烦躁的时候你要先有几个条件，看他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 如果他没有口渴的感觉，没有想吐的感觉，那口渴我们一般标示的是阳明，那想吐我们一般是标示少阳。那这个标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决定这个人有没有少阳症，也不是光看一个呕吐，对不对？你可以问他，这个身体侧面按了会不会痛啊，或者嘴巴苦不苦啊，耳朵有没有觉得塞塞的啦，就是少阳这一整个区块都可以问一次嘛。就是在问诊的时候，其实我在看平常陈助教帮人家看病，就是要问很多不相干的无聊的问题嘛。那天每问病人都会觉得说，你问这我又没有，你问这我都没有，这医生好烂，我都说不准。这不是说不准，要先把那些条件排除掉啊，对不对？就问了没有就知道你这条筋先不用处理嘛。那无表症，那如果这个病邪还是在太阳表，还有这个风邪寒邪在人的表面，那这个人就是什么怕风怕冷脉浮，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太阳病的指标。那他现在呢没有三阳的指标啊，太阳、少阳、阳明都没有。然后呢脉沉而微啊，宋本是写脉沉微，那意思一样啊。那脉沉微到底是什么脉啊？我们因为这地方它有一个非常暧昧的标示，就有人说它存在这个标示，有人说没有，就是这个三十条它的脉是沉微的，而它三十一条的脉是沉迟的。那一条是脉沉微，一条是脉沉迟，它到底在标示什么东西？像广东的那位陈大济啊，陈伯谈，我觉得他提出这个标示的这个论点其实还蛮有意义的。他说脉沉微，我们一般六经传遍，哪一条经的病是脉沉微的啊？少阴病，对不对？那哪一条筋的病是脉沉迟的啊？太阴病。也就是说这个病呢，它脉会变成沉微，或者脉会变成沉迟，它有在标示出这个人他现在身体里面是哪一个部位正在很努力的要让身体好起来。如果是少阴区块在努力的话，它脉会沉微；如果是太阴区块脉在努力的话，它会沉迟。这是一个说法，只是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跟另外一个说法并不冲突啊，所以这另外一个说法我们等一下会讲。那身无大热，这个身无大热在这一条症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这个病症啊，它本来要讲的是什么呢？它本来要讲的就是，当你的身体被下过，就是这个本来这个邪气还在营卫这些比较表面的地方，对不对？被误下了以后，它就啪全部都陷进来，对不对？然后你发现它还有牵连到外面，好，赶快紧急发汗，然后再发了。那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说，它这个原来我们生病的状态是营卫之气挡着这个病邪，对不对？那现在呢全部被扯进来，然后全部丢出去，那你的身体很可能会发生一个状态，那营气因为是平常就走在脉管里面还比较稳，因为它属阴比较稳，但是胃气就可能被你这个动作打散掉了。那如果你的胃气被打散了，然后邪气又还没有去干净，那你的身体就是处在一个表面这个保护你像是大气层一般的胃气非常稀薄的状态，而这胃气里面还掺杂邪气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的胃气很虚的时候，又有邪气掺杂在里面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啊，我们从前在一开始教太阳篇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说，人的营卫是好像胃气比较是白天出来在外面保护我们，到了晚上胃气会收到营气里面去休息，对不对？然后得到滋养，然后等着第二天再出来，是不是？就是这个，所以白天容易出汗跟晚上容易出汗是不同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它一个是属于营，一个属于胃啊，就是白天是属于胃气的时间，晚上是属于营气的时间。所以有人说我们应该早睡，对不对？早睡的话可以让胃气回到营气里面休息。那如果一个人他的胃气呢很弱，又掺杂着邪气，那他白天的时候这个很弱的胃气想要跟邪气作战，可是又打不掉这个邪气，那我们说正气不能把邪气摆脱掉的时候，人会烦躁，对不对？那 白天胃气处于胃气的时间，他很努力的工作，想要把邪气打掉又打不掉，这个人就烦躁的不得了。那到了晚上呢，他说我上班时间已经超过了哈，打卡收工就回家休息了，那这样就不打了，就明天再见啊，就是工作一下就烂摊子，明天再收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他晚上就因为下班了嘛，所以就不打了，所以晚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可是啊，我这样子讲其实听起来会有一点没有说服力，因为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一点太玄幻，对不对？他整个的讲法有点形而上，那有没有什么佐证可以证明他的的确确是这样 运作的呢？首先是第一个佐证是这个汤剂，这个干姜附子汤的走法刚好是可以补到胃气的，这是一点。那另外，而且临床上也是有效的，有效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条文其实存在着另外一个跟它成对的条文，跟它成对的条文是什么条文呢？就是将来在教柴胡汤的时候会教到的这个热入血势的问题。就是《伤寒论》里面有提到一种感冒是女人特别有的专利，男人没有的，就是女人在 NC 来的期间如果感冒的话，她的感冒会呈现一种比较特殊的状态。因为我们前面讲麻黄汤症不是都有讲到说，如果麻黄汤症能够喷鼻血就可以顺便把邪气喷出去，然后麻黄汤症就会好，对不对？那可见得身体如果有血要流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趁机排邪气的机会，对不对？所以鼻血又叫做红汗。那女人月经期间到了，是不是也等于有血要离开身体？是不是这样子？那身体的这个抵抗机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赶快趁机把这些邪气全部都往那里丢啊，就是往这个月经的血里面丢。那身体能够借用啊，从这个太阳区块把它，或者阳明区块把它丢到子宫的这个月经的血里面呢，它可以借的路径是我们所谓的少阳区块，就是身体侧面的这个少阳三焦之气流动的地方，借这个区块来丢。所以女人在月经期间的感冒常常会转成少阳病的小柴胡汤症。就是比如说家人呢，他比如说我表妹好了，他感冒，他跟我讲的症状是太阳的感冒，桂枝麻黄汤症之类的。我就把个脉，一把脉，哎，怎么你的脉已经变成弦脉了，不是浮脉了？那你就会说，是不是 MC 要来 ？MC 来了？他说，对对对对对，就是 MC 来的时候，他会自然的所有的病邪会被赶到少阳区块，然后要随着这个血出去。那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月经刚好要来的时候，这个转移的过程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身体要把病邪转到经血里面去排除嘛。那个时候呢，伤寒论的后面就有这个条文，说这个女人会什么呢？昼日明了，目而言语如见鬼状，就是她白天呢会很清醒，好像身体什么动作都还 OK 啊，可是到了晚上呢，就会开始跟看不见的人乱讲话啊。那张仲景说，那这个你就不要依她，等她 MC 流出去了就会好了。那所以当你的邪气有跑到营血之中的时候，人就会产生另外一个跟这个条文颠倒的症状，就是白天好好的，晚上发疯。那我们就知道说，伤寒论里面是有这个成对的条文存在的啊。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因为而热入血是确确实实知道那个邪气是往血那边走，所以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呢，邪气是比较在胃分的啊。那至于说这个脉沉而为，我刚刚说脉沉而为的第一层意思呢，是它的这个标示它的这个少阴的区块在努力做一些什么事，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这个脉沉而为呢，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人的一个脉啊，如果你刚按到这个脉，就觉得这个脉很有力的话，你会知道这个脉是浮起来的，对不对？那要按到比较底下才有力量，就知道这个脉是沉在底下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说这个人在比较表面的气是胃气，里面的气是营气，那 脉沉而为，它也可以说是这个人的胃气，好像这个人的他的看不见的能量的身体的这个屋顶被拆掉了，所以你把到这个脉是没有屋顶的脉。那陈伯谈先生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啊，他的太阳区块的这个胃气呢，已经被你这个乱一通被你剥掉了，然后剩下一个太阳底面的太阳的楼下的少阴在那边顶着，所以上面一层气被剥掉。那这个上面一层胃气被剥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里讲的身无大热，就是因为胃气是你这个抵抗病邪最大的抵抗力嘛，对不对？也不能说最大的啦，就是说最代表性的抵抗力之一。那如果你有足够的抵抗力去抵抗邪气的话，照理说会发烧才对啊，可是他身体又没什么烧，身无大热，不能说完全没有烧，但就是烧不太动的样子，那你就知道他这个正气其实是很弱的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补充他的这个胃气呢？那在这边啊，我们就要想说，之前我们说表阳虚，胃气里面阳气不够，于是这个人呢就会疯狂流汗不止，要虚脱一样，然后小便不利。那我们说这个用桂枝加附子汤，对不对？那桂枝加附子汤是一个很代表性的，把这个气能够把这个阳气带到这个胃分来的汤剂。那在这里为什么不是要用桂枝附子汤呢？其实这里不用桂枝附子汤的理由啊，就是它的下一条，这个为什么要用桂枝辛加汤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课今天这堂课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些时候你可以透过太阴去走太阳，有一些时候你要透过少阴去走太阳，因为太阳是得到很多不同层面的能量支援的一个区块，那桂枝系统的药是从太阴去支援太阳，可是这个地方的太阳它最需要的支援并不是来自于太阴，而是来自于少阴，所以它的脉所标示呈现出来的特征是脉沉为而不是脉沉迟啊，这是有此一说，这说法是蛮合理的。那么干姜附子汤呢，我们来想一想啊，其实附子这味药基本上你吃下去不一定会让你觉得很热，也就是附子它的力量虽然是纯阳的，但是它的力量是比较在于啊走通你的全身，所以它推送这个药的这个速度会很好，但是附子这味药却不一定是热药。那相对来讲，附子要热的话，通常我们要加什么？加干姜，对不对？因为干姜可以提供足够的暖度，让附子带着这个干姜去运行啊。那这样子才会有暖的感觉。那我们大家再来回忆一下前面这个，我们要先复其阳再复其阴的这个甘草干姜汤，它就是甘草跟干姜两味药，对不对？那让甘草这种很缓的药，让这个干姜的药性慢慢的发挥，然后这个人会慢慢的变暖，对不对？是这样子。那如果你需要这个人快一点变暖的话，甘草干姜之外你还可以加附子，就变成什么四逆汤。那桂林本的四逆汤是有人参的，宋本的是没有人参的，那基本上它的结构是甘草干姜附子。那四逆汤在这里为什么不要用啊？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四逆汤你一旦有了甘草，第一个这个药效会变得比较缓和，第二个是凡是用了甘草的药，这个药物都会变成从中焦作用。那比如说我们的脾胃跟肌肉是一体的，对不对？你一旦用了甘草，这个药性走出去的时候就会从肌肉这边传过去，所以是手脚很平均的慢慢暖回来，那是四逆汤的药性。那我现在要修复的呢并不是手脚冷，而是我最表面的一层胃气没有了，那我要让这个药走到更表面去，那我们说越阴柔的药越走里面， 对不对？味道越浓的药越走里面，这个药性如果它越粗糙，它的阳就越多，就可以走得比较外面，对不对？药的精粗，所以它要做一种很粗糙的药才能让它走到最表面去。而干姜附子汤跟白通汤算得上是《伤寒论》里面最粗糙的几个方之一了。那它的这个粗糙是怎么个粗糙法呢？首先啊，它干姜一两啊，这个我们这桂林本是写泡，但是宋本是写不泡。那这个方子你用泡过的泡干姜或者干姜都可以。不过话又说回来，同学你在开《伤寒论》的方的时候，他如果说干姜要泡啊，大家不可以到药店去买泡姜哦，因为药局的泡姜已经完全烧成炭了，那已经一点就很不热了，那不行。张仲景的干姜泡就是干姜再稍微烤焦一点点，让它那个热力再温和一点点而已。那我们那个泡姜已经几乎变成是不热的止血药了，就没有什么用了。那附子呢是一枚啊，那我们这个桂林本是写用泡附子，那这个宋本是写一枚生附子，那在这里其实用生附或者泡附都是还可以的啦。那这个附子呢，生附子一枚呢是确确实实有到汉代的三两，可是泡附子一枚就没有到汉代的三两了。可是我通常在用药的比例上面，我还是会附子，就算用泡附子我也会放到三这么多，就是生姜干姜一附子三这个重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附子的这个品质一直在下降啊，就是用多一点感觉上比较好。那它的煮法呢是三碗水煮一碗水，然后顿服就是一口气这样喝下去。那我们都说药煮得越久它的药性会越柔和，对不对？像是这个桂枝汤是多少，七碗水煮成三碗水，对不对？它煎煮的时间有四碗水这么多，有四个时间单位。那四逆汤就是三碗水煮成一点二碗的水，它的只有一点八碗的时间单位。那后面那个三十一条那个桂枝去除要加人参生姜汤的，它是用十二碗水煮成三碗水，就煮了很久很久，让这个药变得比较偏阴柔。像小柴胡汤也是十二碗水煮到三碗水这么久。那这个方子呢，它就是三碗水煮一碗水，就是它的时间是很短的。那这个时间短就代表它要取这个药气最阳属阴阳的阳，最阳最粗的部分。不过呢，在这个煮法上面，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煮这个方剂哦，这样子煮会不会有一点险呢？我想是，如果你是用炭炉煮或者是煎药壶煮都不太险，但是用瓦斯炉煮可以刚好煮出把你毒倒的这种就是附子会煮到一个半吊子的状态，会把你麻倒的这个状态。那怎么说呢，就是附子的毒性是要经过这个煎煮可以让附子的毒性分解掉嘛。那我从前在教同学，一开始跟同学讲这个附子的毒性的时候，会说如果是生附子也好，泡附子也好，因为泡附子现在很多家都泡得不好啊，所以有同学吃个什么附子汤真武汤就被麻倒了，那就是代表它的泡制过程比较不好。如果你要用泡附子，要用这种短时间煎煮的做法的话，我想泡附子还是到生源去买好，因为生源的泡附子确定是不毒的，就煮的时间短也没有关系。但是一般我们家左邻右舍买的附子，如果你很快活这样子三碗煮一碗这样子吃的话，通常会被麻倒啊。所以这是一个附子在使用上的问题。那附子我们说它要分解它的毒性啊，是那个滚的那个越厉害它毒性分解的越快。那我们曾经在教桂枝汤的时候估算过，就是桂枝汤的那个七碗水煮三碗水，就是煮掉四碗水的这个时间单位，如果是用古时候的这个炭火来煎药的话，可能是半个钟头就煎完了。那意味着 这个三碗煮一碗，如果是同样的火力的话，15分钟就煎完了。那15分钟能够让附子的毒性分解吗？有希望。那个希望就是，如果你是用那个我在香港街头看他们卖煲仔饭的那个煲瓦煲啊，他们还是用炭炉煮的，那炭炉的火真的很旺哦，就是很热度很高，就是锅子放下去没有几分钟哗就大开，就如果是那么强烈的火，有可能在15分钟内附子的毒性分解完。可是我们一般瓦斯炉这样小小火这样很乖巧的煮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用瓦斯炉或者是用煎药壶呢，就要煮差不多一个钟头才能确保这个附子的毒性分解掉。那煎药壶是这样，因为煎药壶其实火力是很弱的，对不对？那个电插电的那个，所以通常刚刚好三碗煮一碗也要一个钟头了啊、哦，所以就让它滚一个钟头，三碗水才会变一碗水，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附子就是，如果你要用古时候的煮法是比较险一点，但是不是没有希望。那我们现在用煎药壶，就宁可让它煮慢一点算了，让它滚的时间有到一个钟头，这样子的话毒性比较有分解完全。那但是呢，先不论这怎么煮，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用科学中药，对不对？就是反正干姜一附子三嘛啊。但是科学中药的话，我想想看。